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凭网友生日会唔有错啊，但係未讲网友生日会之前就都循例啦，呢期嘅都系㗎啦。冇得话咪网友冇得责任嘅。OK， 咁啊都系讲下啲疫情啦。咁上个礼拜想讲唔记得讲。即係疫情几时完啊嘛。吓咁我透露咗少少啦，我话觉得嘅气温去到35度炎热啦，咁嗰啲病毒呢就冇咁活跃。咁到時呢就應該會完啦，我會覺得係咁。咁啊長毛文呢當 恩仔 呢就屌你真係好啦肯煩啊死人打。咁啊恩仔呢就同我相確，咁佢有啲論點嘅。咁我又有啲，因為你知道我以前都認識啲傳染病嘅專家㗎嘛。 係我哋老友。 我哋老友啦，大家食啦。 阿盧洛。 阿盧洛啦，咁樣。其實盧洛以前佢令到我知道好多傳染病嘅嘢嘅。因為同佢好 friend， 佢成日喺度疑我。好撚煩一個佢呢個麥克風呢，好撚煩。 唔係你講嘅傳染病咪真係性病 囉。係呀，佢好，我唔知佢好想我患性病㗎，唔知點解。 即係等於啲網友想你死。 佢唔相信我係冇患過性病㗎嘛，阿盧洛。將佢一個麥克風又係㗎，點解你永遠都你未試過。我未試過咪未試過囉。係咪先，咁性沉溺算唔算性病啊？如果性沉溺係算性病，我咪性病囉。我確診咗好撚多年添啦，如果性沉溺係性病。咁就講下啦，啱啊，冇講呢啲，冇講返呢舊人啦，唉。咁就講下你點解會認為即係我係覺得個溫度會熱返啲，咁就自然會好啲。咁你係相確嘅，我想聽下你意見。 即係點解呢？因為呢，喂，我哋自己本身你話啲主持人啊，或者去過跟你玩都有個 group 㗎嘛，我哋自己。咁我又同其中一個網友，就新加坡網友啦。 新加坡嘅網友。 就問一問，因為佢話新加坡嗰啲確診都其實比香港多，比例比香港犀利㗎，其實。 都嚴重。 咁我就問佢，咁你新加坡咩溫度啊？佢同我講話夜晚係25，日頭係30。咁30度咪等於香港春天4、5月嘅溫度到囉。即係我個 point 就喺呢度嚟啦。 Okay。 嗯。即係我就覺得呢隻嘢未必係驚熱喎。 感染嘅話當然啦，譬如無論你幾熱都好啦，你嗰個對手你嗰個人係會傳染俾你嘅。其實就唔關個溫度事啦。我講個係細菌冇嗰個病毒冇咁活躍，而唔係唔會傳染。嗱，就好簡單嘅啫。全世界除咗中國之外 ，OK， 最多確診病例嘅地方係泰國。諗都諗，睇你熱得過泰國。 泰國都其實泰國冇冬天㗎啦。 你睇冇冬天，你 都 泰國點解泰國會有咁多確診個案咧？好撚簡單啫嘛，你個人傳人嗰、那個。 个方法 接触太近啦、哦，太近啦！你基本上其实某程度性病嚟嘅，大佬呢个新典，大陆嗌新典噶嘛，吓、啊、呢、這个新典系性病嚟嘅，你掂都唔掂啊！或者佢有亲，你度佢咁亲密，你实有啦。好啦，新加坡，可能新加坡你又可以讲得服我嘅，啊咁样啊，但系我都咁谂噶嘛。咁新加坡佢啲人系点样感染先？ 咁啊唔知 係囉，冇人知㗎嘛。咁我哋都清楚啦，新加坡有好多外省嘅人啊，都會嚟新加坡做 part time 㗎嘛。 好多 part time。 好多 part time， 好多酒店中㗎嘛，好多外圍㗎嘛。係咪由嗰度傳染先？如果係嗰度傳染，根本就唔關你先你熱唔熱嘅事㗎喎。係咪先？明白嗎？ 明白。 即係你要知道 呢，明白 你要知道個天氣熱唔熱 o k，咁你自然呢就冇咁潮濕啦。其實潮濕呢係好利到病毒或者細菌滋生嘅。ok? 係。 但如果你譬如你炎熱咗，咁你個環境就乾爽咗。乾爽咗呢，咁佢哋嗰個活躍程度就會減低。 咁你活躍程度減低，而加上我哋如果會有適當嘅保護措施，坦白講啊，如果為我哋即係要搞嘢嘅話，我哋個保護措施真係完全唔夠㗎。你唔係話帶個袋唔打車輪就冇事㗎嘛，係咪先，係咪先， 咁梗係啦。 因為你飛沫又會感染，乜嘢都會感染，咁呢個唔關天氣事㗎噃。你記住 呢個病最慘啊，真係一齊打，唔好話打車輪咁親密啦，打邊爐都會惹到啊， 都 真係陰功。係 啦，咁又未必係咪真係真係打嗰餐邊爐呢，因為佢一個家族嚟㗎嘛。 嗯，咁係 啊，即係我成日覺得政府就係咁㗎啦。嗱，所以呢個疫情呢，我哋呢啲唔鍾意政府人呢，唔信任政府嘅人呢，係完全係冇乜點受影響，因為口罩根本就夠，根本就有，係咪先，根本就有口罩， 有 我自己根本就唔需要真係撲，咁甚至乎有啲人影有豬嘴，咁就好，根本就好，根本就其實就唔使點撲得咁緊要，係嗰啲藍絲順利可防可控嗰班奶嘢咋嘛，其實佢哋都唔係奶嘢，佢哋捱貴嘅口罩咋嘛。咁、 啊、 我完全唔受影響㗎噃。當然啦，如果屋企人去到差唔多剩返幾廿個十零廿個㗎嘛，咁炒價我都要買㗎啦。係咪先，咁我買一兩盒炒價冇問題㗎喎，因為我個三盒已經係幾兜嘢買返嚟㗎，平過60蚊我記得。 唔係，咁睇下你有冇呢個需要囉，同埋睇下你嘅自己對呢個健康嘅知識點樣理解囉。 咁、啊、所以我覺得嗱，我唔係下下都好友嚟嘅，但係呢我喺呢個疫情嚟講呢，我又覺得三月零四月呢都要啦。咁我覺得武漢會快啲熱啲㗎嘛，因為佢內陸地方係咪呀， 夏天是很熱的，武漢。 啊，咁 但是冬天是很冷的。 是， 因 為 我知道我私人問題，我 因為你太太又是。是 是湖北妹。 湖北人嘛，咪先。啊，咁我是很清楚，到時個細菌冇咁活躍，你加上你自己衛生啲，咁我是會覺得個疫情應該會開始減退的喎，咪先。你冇啦，其實冇，加上而家因為 DNA 啊，嗰個研發咁好嘢呢，咁其實某程度都有特效藥㗎啦，咁我就覺得三四月囉。那個問題就係、是、可唔可以喺三月二十號之前完㗎嘛，因為有網友同我講話牛哥生日會你搞唔搞， 哎呀 我屌你，我都諗點搞，憑乜搞，仲會點我仲會可以搞，而家我梗應承你唔到啦，我乜都應承你唔到啦。 香港搞都冇嘢搞。 香港都冇嘢搞啦，講真。 香港真係無謂搞。 都無謂搞啊，你話食餐飯都唔好啦，真係喂，真係食餐飯都唔好。十九八十後約過我。 咪 出去食飯，我喂呢啲環境唔好出嚟啦，嗱我都嚟同你見面咗為咗錄音㗎啫。 除非特區政府真係真正封關14日。啊咁14日之後大家又。 係啦，咁我就唔戴口罩同你打張邊爐啦。 但又唔係咁 嘅。佢又唔係咁樣喎。因為你最衰就係有人嚟到，而且你唔知嗰啲友係咪垃圾不良㗎嘛。即係我係諗住過嚟醫嘅，我真係拍定晒退燒藥㗎。而家全部都咁玩㗎嘛，而家全部玩呢啲招，冇識有教㗎。 喂，有冇時間牛哥講 啦。講。 唔係，我即係話人生嘅險惡㗎啦。有冇記得細個以前成日聽艾滋病嗰陣時啊，有啲人知道自己有，或者特登唔戴套出去周圍叫街，或者有啲性工作者特登知道有艾滋，特登唔使你戴都有啦，即係人性係險惡㗎，我覺得牛哥係咪先。 好多嘢都係自求多福㗎，我成日覺得。但係總之呢，我喺個疫情嚟講呢，我係咪算好友呢，三四月。 你算係大好友㗎， 大好友㗎啦。 唔係你以香港人嚟㗎，你係算好友。如果大陸嗰啲直情話諗住二月正月十五之後開始減退添。 呢啲就好簡單啦。 係 點解我唔信呢，因為我唔信個政府㗎嘛。你話正月十五搞一定我一定唔信啦。 唔係，佢話開始減退。咁正月十五減退，咁咪過完個正月咪冇事囉。因為佢 正月十五囉。 過曬。 佢錄嗰日咪正月十五囉。 係呀、 啊。即係今日錄音呢一集就已經過咗正月十五啦，你話有冇啊？我話肯定有啦，唔使問啦。 嗯。 先香港都一樣有啦。咁坦白講啦，好似啲咪話要做夢搞唔搞生日會，都今年我諗 都 讲上生日会得唔得？ 都扎扎地啊！不过其他红包我照收嘅，讲真系咪先？都几捻大镬噶，咁多年都搞，今年唔搞。 系真系， 即系我仲约好晒啲女噶，其实。 唉，啲女都唉，又讲翻啲女女。我哋又好似好惨，我哋因为冇得去玩啫。喂，佢哋真系生同死嘅关系嘅。 唔系啊，坦白讲， 真系饿死 啊！佢大镬到系点样咧？边有边有钱咧？ 系啊， 何来钱咧？翻咗乡下嗰啲又唔会出翻嚟。 系啊， 系咪先？ 买嘢食又唔俾你去买添。 系啊， 我又讲下我啲 friend 啦，真系识嘢，佢真系成条村封晒，两日俾你出去买一次嘢、 嗯。 有啲就成话唔俾你买嘢，你微信俾个村委， 嗯、 你揸乜嘢帮你买，但系送嚟又送到好迟好迟，即系可能你今朝已经冇饭食啦，去、嗯、到可能要夜晚六七点先送啲米俾你，咁、嗯、你点算啊？ 喂，大佬，其实坦白讲啊， 人间悲剧 算好噶啦，最多就 B T 几套 A 片啊，打下飞机仲可以噶嘛？ 系啊， 啲女唔系同你讲打下飞机噶嘛？啲女系真系我揾食噶嘛，即系我唔讲其他农民工，我个世界观好浅，好浅嘅啫，系得女嘅啫， 得女， 系得女嘅啫。咁啲女其实啱啱讲都全部都濑捻晒啦， 惨啊，好惨啊，系啊，我听到我识有啲朋友都系啊，真系。 我识有一个朋友，唉、哎，又唔捻讲得，你识嘅， 我识 嘅小三 ，OK， 啊 ，OK， 明，知道， 口水嗰、那个 ，OK， 嗯 ，OK。咁啱啱找數啦，嗰個啦。咁佢小三就湖北人。 OK， 咁佢係大鑊。 真 咁我個朋友。 佢有冇返去鄉下過年？ 返咗就返鄉下過年，出唔到嚟啦。 見唔到囉。 見唔到。唔係 有一段時間見唔到。 咁佢唔係成個人見唔到啦。咁佢哋都係鄉下嚟地方嚟嘅。咁都其實呢疫情呢都未感染到嗰度嘅。 係。 但佢大鑊啦，個朋友。 咁啊，冇乜嘢，咪汇钱过去。 佢喺深圳租嗰间屋，点算咧？ 有啲话嗱，好似话微信封住嘛，有啲 呢啲， 有啲 呢啲咩免租一个月嗰啲冇。 为咗国家，有人话试过有咯、 哎， 不过唔系深圳罗湖区咯，相信。唔系，即系嗱，即系将心比己，牛哥，我觉得咧系真系有人免租，嗰啲就系、是。好平租，即係可能幾嚿水個業主又一棟樓、 啊、 大把錢嗰啲，唉、啊哎、算啦，當做係好人。但係你如果你話去到深圳嘅中心地帶呢，我又覺得真係冇乜可能。 我嗰個朋友就大家識嗰個啦，佢依家喺個微信度留言，我知咗我幾希望同你調轉啊，你返嚟我去你嗰度啊，講到咁撚凄美啊，大佬。 咁凄美 啊。你撚凄美，我遲啲俾個微信你睇下。 好。 啊、你而家你冇佢微信喎。 冇。 冇啊。你有佢前妻嚟微信。 係啲秘密唔好講。 秘密唔好講嘅。啊咁啊即係有幾個㗎。咁我有啲朋友喺湖南啊。湖南其實同河北接壤㗎嘛。 同湖北湖南湖北。 啊咁啊重慶同埋四川都接壤㗎嘛。 四川 重庆接壤 系唔系重庆就黐住四川黐住湖北 系啦，咁、其实重庆 即系好近啦， 好近啦， 近。 咁我有啲湖北嘅女子话，我想翻嚟深圳打工都唔得噶。 唔系阿牛哥，我又知可能 广州做鸡都唔得啊，意思话，即系点解唔得咧？因为其实原来武汉咧系一个交通中 枢纽。 佢哋咧好多人咧，其實都要經過去武漢坐車翻去深圳啊、廣州嗰啲地方。 但係我又知道咧，其實好多本身自己個鎮啊都封曬，佢封路咧，佢真係封啊，佢真係揾啲石頭 封住。 係啊，唔係你可以行咯嗱，你如果你覺得你可以行幾個月嚟到廣州，你係行得到嘅。 嗯， 但你唔會嘛？ 唔會啊嘛， 車乜嘢？ 咁佢全部都困喺度啊！咁甚至乎好似而家你嚟珠海咁樣，你翻嚟都冇用啦。深圳珠海都翻嚟冇用啦，即系我都识一啲中介啦，咁呢啲中介，深圳嘅中介嗰啲，全部翻唔到嚟噶啦，佢都翻唔到嚟。 我你都知我比较中意去揼骨噶啦，深圳。咁佢应该就系连深圳嘅骨场咧，我都之前都成日闹噶啦，即系成日好奇怪话，喂，你有冇可能卡拉 OK 你又封揼骨你又得俾人去先？咁真系俾我讲嗰两日之后咧， 就封埋啦， 就年初三可以喺。大概啦，就封咗啦， 所有娛樂都冇曬啦。 咁咧，初頭啲人就好樂觀喎，話二月九號就可以復工啦、即係一個禮拜到， 喂，而家几号啊？阿牛哥， 我 都未开啊。 珠海个妈咪同我讲啊，佢都话下个礼拜，即系唔系呢啲节目啊，即系早两个礼拜嘅。成日如果佢话佢都开翻啦，我话你讲就得，唔好讲笑啦，冇可能啊，话俾你听。一直系咁啦，而家就大家都喺度食草，大家食草，真系食草啦，而家真系睇下就可以食几耐啦，系咪先？咁啊 ，OK 啦，咁样。所以嗱，咁样个疫情咧，我乐观嘅，我乐观嘅。咁當然有好多人好比我更悲觀啦。咁當然啦，黃岐山嗰啲唔係鍾南山嗰啲更加樂觀啦。咁佢已經 喂牛哥 升咗佢啦。 你嘅樂觀，但係已經係可以好多，即係已經可以餓死好多人嘅樂觀。 我樂觀係餓死好多人嘅啦。 已經好多人都唔掂 啦。 如果到真係四五月、 三 四月係 啦，三四月其實都死好多人，好多人。而家我哋出街呢集係二月尾啊嘛。话声你听， 系啊，我系 啊，真系啊，所以我话，但系睇个势都唔会完得。 但我系觉得我已经系好乐观，我系最乐观嗰个嚟噶啦，即系我已经好友嚟噶啦。 即系你想搞晒会啊嘛？ 唔关事啦，冇得搞，搞唔到啦，搞唔到，一定搞唔到啊，一定搞唔到啊。咁啊，我基本上算噶啦。咁其实都唔系为个生日会出嚟玩嘅，咁样系咪先？咁啊， 即系为咗苍生啦， 为苍生啦，为咗伟大嘅女同胞啦。 其实我哋都系爱国 啦，系啦，我哋梗系爱国。我哋最大中华家，我绝对啊，我比好多大中华家更加大中华家。我真系爱国爱到你唔信。 真系俾钱帮咗啲最需要嘅人啊！有边个救我哋？ 系咯，救我多啊！我净系呢个年初二、年初三，我使一鸡嘢，一鸡。 喂，入正题未？ 正题啦，一个一鸡就系正题啦。我讲紧我上阿小资2500 ，OK， 六嚿水酒店， 咦，加咗价咩？佢不嬲要 顶佢嘅 ，OK，OK， 系 咯，我就话嗱，我都有听你节目啦， 顶佢嘅， 知道公价嘅， 咁嘅环境，我都仲你都肯预咗，又要去到海底捞度搵唔到位，原来冇开，啊，跟捻住就仲要过到嚟化捻行个装俾我诊两跤，争啲死，争啲马上封。咁我梗系梗系俾够2500啦，系咪先？咁样啊，咁啊，唔计红包啊，即时见面我即刻就现兜兜俾红包啊，太下利是啊，唔系微信，你唔会成日用微信咁样噶嘛，系咪先？ 即系俾啲现金， 啊，俾现金红包噶，我哋嗰啲啊，咁样嗰度都使成4000几5000银啊，食餐饭咧。系咪先？ 系啱，系 酒吧咧， 咁 啊，咁几多搞啦？我使完4000-5000银嘅，咁第二日咧，戏肉啦 ，OK？OK，、 okay? okay, 好， 都唔系戏肉嚟嘅，因为我自己戏肉就留翻下个礼拜讲嘅。 吓，又要 拉放咗阿大的佢哋啦。 好， 咁试完咧都要讲下话，得，我会补翻啲时间俾你哋嘅 ，OK？ 咁起码讲到大的嗰度为止啦。咁啊，都要讲翻少少啦，牵事啦。咁啊，因为咧年初二嗰日咧，我有小资嗰时候。未約到佢之前呢阿大的呢就喺個我哋嘅私人聊天室嗰度呢就貼咗四五張相囉。跟住就同阿另外一個朋友又係以前啲你識嘅東美嗰時候啲網友嚟嘅。 嗯嗯、 啊大的佢可以同啲東美嘅朋友仲玩緊㗎。幾好嘢㗎即係我又好少啦。 東美都好懷念。 咁啊咁啊佢哋咁啊喺相咁啊見到啲相有幾條女。我真係問大的乜嚟㗎跟住阿大的就話阿小龍女即係經理啦珠海個經理就話佢可以安排呢一啲女呢就過嚟同我哋食飯跟住就照舊囉你睇啱嗰啲咪過夜囉睇唔啱嗰啲你咪俾錯咗錢咪算囉咁樣。 你哋幾多個網友喺個 group 三個啫 就俾咗五張相你㗎。 係啦。 ok, 即係有多嘅。 係啦係啦係啦咁俾咗五張相。咁啊睇緊咁冇其實五個都唔打開胃嘅。 相都唔開胃 咪我哋其實我佢都好化境嘅我見到張相 都 知道佢真人係點樣㗎。 好明解。即係張相如果俾普通冇乜出過嚟玩嘅網友睇下。 就仲撚大招㗎啦。仲撚大招㗎。 咁、 哦、其中有一張相呢就話小龍女特登介紹個經理特登係俾我識嘅。咁我話嘩呢條女村姑嚟喎阿母嚟喎中喂大媽嚟喎 張相唔係大媽嚟嘅。 張相大媽嚟嘅。 張 相 都 大媽。 喔、 哦。張相都大媽我咁搞亂咗。咁我話咁我到時先算啦。小龍媽咪就積極話呢條女係好啱我嘅。 咁會唔會真人好啲 咁即係要講啦，咁就要講啦，係咪先？咁啊 ，OK 啦，咁啊，我阿媽阿媽話：，我咩？你咁樣玩啊？咁我唔走咯。哇！咁啊，我話，哎呀，我有咁講嘅，我話，哎呀，早知你哋咩話，我就約阿小芝 年初三 啦，咁啊慳翻啲啊。好彩我咁就慳翻啲啫，咁啊呢一集冇得做啊。 哦，咁啊， 明唔明啊？ 明㗎。 係，咁啊，我咁繼續好，咪多一兩集節目做啦，係咪先？ 好， 係。咁啊，嗱嗱，因為我哋住，你咪住另外一間酒店，我唔知點解喎。我住嗰間酒店咧，年初二咧都仲係六嚿水， 係啊， 但年初三就1000。 嚇？哦。 哦。 仲貴？ 仲貴，我就唔知。咁因為我哋住阿大的介紹嗰間咧，咁咧就嗰間都係600多蚊。 喂，牛哥，即係咁我講下 講啦。 即係其實深圳啲酒店平均比唔係珠海酒店其實平均比深圳貴喎。深圳一般都4000幾好。 海鮮得好恐怖。 哦，得 ，OK， 明白。 即係我住過，即係我前咗二住嗰間，我試過4嚿嘅。 哦， 4嚿6嚿1000。 哦。咁就得明白。明白 我唔知咩價值我捉唔到，因為以前你係深圳維記我捉到佢啦、啊、但係我捉到佢咩幾時平幾時緊唔緊張啦、 啊。因為如果你話即係如果以我嘅認知，如果喺深圳盧區計你俾到四嚿幾最好靚嘅酒店。 OK 囉即係 OK 囉。 啲陽光酒店都好似五嚿幾嘅最平。 夠啦嘛。舊啦嘛， 行年都系7嚿幾我見。 舊啦嘛， 行年都仲 OK。 舊啊，真係好， okay. 你就住過曬噶啦。 OK 係，即係我成日揾啲好啲嘅酒店住㗎，因為我成日講啦，賓館賴撚緊㗎啦，我唔保證住好嘅酒店100%安全，但比例上相對安全㗎嘛，所以我係好捨得住酒店嘅。 做得啱啊，係 係。啊，你話六嚿水安全。唔好安全，你比例上安全，我已經住㗎啦，我唔撚諗㗎啦。 深圳六嚿水好安全。 啊，其實都好安全㗎啦。 如果喺深圳，你俾到5嚿都好。 啊，咁我用呢個咁嘅態度囉。咁啊，我係咁年初二，如果我住年初二嗰間，其實得㗎，搭車咋嘛，係咪先？咁但係就嘩成1000蚊，我唔屌你啦，係咪先？唔使望時間㗎啦，我補返做返舊佢。咁啊，唔屌佢，咁啊話佢阿大的租開房。咁我叫佢留多間俾我囉。啊其實都咁嘅環境都冇人租㗎啦講真坦白講。開嚟話好撚緊張嘅話阿大的住嗰間好撚緊張嘅。到尾乜嘢訂單都溝好實啦。 最尾你畀幾錢呢間房 600幾。 哦都係。 600幾。咁間酒店呢就我住過㗎啦。咁即係最佢有冇浴缸嘅呢間酒店。即係600幾呢間就冇浴缸你嚟住700蚊啦800蚊嗰啲油啦。 咁唔平喎，珠海酒店平均貴過深圳。 都係㗎，因為旅遊城市㗎嘛。咁咁佢哋有一個就好正嘅，就佢一個取世安喺度嘅。知咩叫取世安啦？ 洗螺油。 洗螺油。好撚先進嘅，嗰啲取世安。而家佢個取世安唔係普通取世安啦，遙控㗎。 會唔會唔識用 即係唔識用，我唔識用。 即係囚緊期撳下掣。 因為正宗嘅取世安呢，你係點用嘅呢？你係就咁搵水沖完之後，射完之後就吹乾咗㗎嘛。 吹乾啦、啊。 吹乾 咗 嘛。 洗呀咁囉。 但我唔得㗎，我一定要用紙巾用嗰紙巾我先至。 即係先安心。 先安心㗎、嗯。所以其實我係用嗰方法係錯㗎。咁唔緊要啦但都幾靚過癮㗎。咁、我有機會㗎搵日講下呢啲吹洗安嘅使用方法啦。其實係冇可能跟足㗎。係冇可能跟足㗎。係好恐怖㗎。不過唔講啦。咁 OK 啦。咁第二朝咁啊，年初三咁啊，叫阿大的幫我攞房啦。咁我間酒店就我唔知幾點退房啊。咁我一點鐘條女就走咗啦。咁我一點鐘我咪坐搭的士去嗰間酒店咯。 哦，即係直接去。 啊，直接去。咁啊，唔知幾錢啊，好撚平嘅啫，其實都好撚平嘅啫。咁啊，去個酒店咪講啊 check in 放低啲嘢。咁跟住就又禮拜落街捉下精靈先啦。 嗯， 先又系咁啊！啲珠海有得捉啊嘛，而且珠海有个好处咧，佢捉精灵咧，佢呢啲道馆啊，你唔好玩你唔知啊， 冇玩啊， 啊，好捻流嘅啫，我一摆上去咧，我就24小时之内都唔会俾人打多落嚟嘅。 哦，咁样 啊，咁啊会多几蚊嘅，即系有几蚊俾你我哋摆道具嘅，所以我好中意珠海玩嘅，我一日系挂佢2-3个道馆嘅， 所以踩住佢共享單車，跟住周圍行，有時行啦，有時踩單車去啦，咁樣咁啊睇下，咁啊睇下自己有冇我啱嗰隻共享單車租嘅啫嘛。咁啊玩完一輪，咁跟住就阿大德就叫我嚟，咁啊佢話嚟，佢嚟到啦，大概係幾點到咧？大德大概就係呢個四點零五點鐘到啦，就嚟啦。咁我已經喺酒店攤頭緊啦，咁又照舊啦。一去攤頭緊嘅時候咧，我就衝定啲神山褲啦，因為我自己有一個嗰啲保温樽嘅。 或者你預咗好早有得診嘅咯，衝定神山褲先。 係噶，唔係唔緊要啊，衝定佢。咁我因為我有個保温樽啊，保温樽。咁我衝定佢，我預時間。幾時食完餐飯，幾時搏嘢，咁我係預佢半個鐘頭至兩個鐘頭㗎嘛。咁而家其實我知道個時間其實最好呢，我自己覺得個時間，我一個嘅人個吸收能力唔同啊。我其實覺得一個半鐘其實最好㗎。就但一定要空肚，一定要空肚。但唔空肚呢 好削位。 就好削位。係啦，咁空肚其實呢就其實嗰個效果係最好㗎，話聲呢。即係我覺得，但我唔建議嘅。因為屌喺無謂咁辛苦，我成日覺得啊，你可能咁都理解，因為你個胃裏面又有其他食物喺度，咁就阻礙咗你吸收神山苦嘅嘢嘛，所以你唔空洞係會差啲嘅，咁呢個其實大家明白，咁你自己取捨啦，我唔可以話喂唔好食嘢喂咁樣我唔會嘅，啊咁你中意食就食啦，可能個功效差啲咯，咁你都可以試下空肚嘅， 個個人唔同咯， 辛苦啲咯，真係辛苦啲咯。咁其實屌閪又唔覺嘅， 我又即係咁講啊，我又講下我少少好唔好？你嗱喂，我話反而嗱，我未幫襯過你買啊，但係喂，即係其實原來頭尾你送咗四包俾我， 四包咩？話唔係送，係你食宵夜，請食宵夜，我夾翻俾你，我唔會送俾任何一個人㗎。 啊 ，OK， 明白咁。我又飲過幾包，又都次次都好似唔係空肚飲喎。 嗯， 係咯，即係我嗰 part 遲啲先有機會再講啦。 有機會 係啊，但係就我又冇覺得話上位啊。 我知， 唔係遲啲先 啦。你選咗啊？ 唔係依個遲啲先講。 啊，屌你咯，幾撚殘忍啊你！ 冇你嗰度先，唔係 屌你啦，有你喺度連啲識講啊，咁加州 keep 到啊，仆街。 哦，咁你冇有忍？咁嗰啲聽眾睇唔到嘛？ 冇啊，而家你想話自己咩嘢啊？得啦，冇所謂。我唔包。 唔係你講返你嗰單，你即係你係你 咁我 咪放喺樽度係。 咁我咪整定曬放喺個樽度啊。咁其實我好多嘢做㗎，我去酒店度，我會將我啲USB 線啊，即係充電，我手機都兩部㗎嘛。我手機兩部啊，充電器又有一部啊，又要充夠電啊，好多嘢做㗎嘛。咁整好曬所有嘢。咁等到四點零鐘。咁大德嚟啦。咁大德就話問我問題，有冇神山苦？ 咁樣。 我剩返包，我俾埋你㗎喎。咁我照殺。咁點解大的話要神山苦呢？就原來大的呢，除咗佢今日佢星期連咗三，佢有啦，因為佢有㗎嘛。佢連咗四冇㗎。 哦、okay。 連咗四約咗邊個呢？ 連咗四約邊個？又賣關子，又賣。 唔使賣關子。 唔使賣。 因為我唔會講，我因為我唔喺現場，我唔知佢做咩。連莊四佢有小資 嘅。 哦。咗我連莊二嗰件啊。 哦咁樣原來。嘩咁就搞笑 啊。點解啊？ 就係 因為佢嗰個唔嗰個 有名 有名大的新年初一新年快樂啊。 嘩咁 其實我都係咁樣中招嘅。 咁呢度有咩叻女囉。 佢叻囉，無啦都多兩個客囉。但嗰晚就唔嗰晚就阿大德就冇嗌我件啦，都啱嘅，好多人都咁樣阿牛啱啱屌完，屌第二日我話屌好似數垃圾咁，好多好多人有咁嘅心態，我唔知係咪啦。 嗯，佢未必，佢知係連咗二揾人。 佢知佢你知我連你識講曬㗎嘛。 OK 係。 講曬㗎嘛。咁因為而家我阿大德仲問佢吹唔吹，我仲同阿小芝講，喂如果你吹呢。星期年初四有客喎，咁樣我就兩講，我即係我揾個朋友介紹俾你，咁我識得阿小芝唔吹，但係唔吹冇辦法啦，咁大的都 即係照搵佢。 都照搵佢㗎啦。咁佢個過程我唔知㗎，佢搵嗰條女個過程我唔知㗎。咁要講返我哋食飯啦。咁因為我哋阿小龍女呢就即係經理啦，我哋主要係經理啦。咁就發微信過嚟啦。佢話啲女已經離曬。五件女離曬。咁你已經喺食嘢嗰度食飯嗰度啦。食飯嗰度呢就喺我正正六點話小資講緊酒店對面嘅啫。 喂，我其實好多問題想問你，不過你講完先，我即刻慢慢。 OK。咁酒店對面嘅啫。咁我哋被我約埋大的同埋個生日嗰個壽星仔。個壽星仔一齊就搭的士。啊唔係 ,call 迪迪 ,call 迪迪。咁迪迪去間食肆嗰度咁樣啦。一坐低咁我首先就望一望嗰個大媽先啦。因為有乜可能特登會介紹俾我識呢，咁望一望其實真係好真大媽㗎喎。 即係真係，即係佢真人同張相冇乜分別。 冇分別，係冇分別啦。 咁 OK 喎，咁 OK 好老實喎。 因為佢係素顏㗎，佢素顏添。即係唔係發嬲龍啊。 咁好老實啦 ,OK。 好啦，就反而嗰四件啦。即係有啲不倫不類啊。最高大嗰件有粒物嘅 ,P 撚走咗。 哎呀化。 嗰、那個最高大。 邊個位先 東好似喺呢個左嘴嘅唔知道附近啦。 如果細細粒就無謂 P 啦，仲得意啦，我覺得有時啲女仔有。 細粒唔算大粒啦。唔細唔大啦，嗰粒物。 即係咁講 啦。 粒物 總之 冇毛。 總之粒物就唔見咗啦。 唔係粒物冇毛，咪冇咁 好。冇冇冇冇。唔黑色嘅，就咗啲肉物咁咁成啦。即係好似其實小資都有一粒㗎。 即係 P 走咗啦。 P 走咗啦，你唔講啦。咁另外有一個呢，另外嗰啲呢就P 有 BB 機啦、 哦。 有一件喺個款都好撚中㗎啦。中都唔中㗎，中女都唔中，中女都唔中㗎啦。咁就 P 引到 BB 機廿歲出頭啦，啲皮膚。咁又係火不對版。有一件呢就貌似黃遠之。 黃遠之。 黃遠之本、 哎、嘩我真係唔知道黃遠之咩樣 子。黃遠之本身都唔靚啦。 係啦係 啊。但佢就靚過黃遠之嘅，起碼後生過黃遠之啦。 代表靚女。 因為黃遠之就蒙豬眼㗎嘛。咁嗰條女就賺大啲嘅。咁但就肥過黃遠之好多嘅。 肥妹仔 啱。肥妹仔㗎應該啱你嘅。咁跟住加一件普通通啦。咁樣總之五個呢是除了那個大媽同幅相是一模一樣之外呢， 是 那四個呢都強差人意的。 欸那黃遠之張相似誰先 黃遠之不是黃遠之囉。就靚的其實五條女都靚。 其實他靚的。 五條女都靚的。五條女都 OK 的。除了大媽之外。 除了大媽。 除了大媽因為大媽是素顏的，那幅相是沒有沒有化妝的。 咁點解咁老實呢？ 咁唔知啦，唔知啦。咁阿經理極力介紹俾我，咁唔緊要啦。咁我五件坐低，咁有一件女呢，咁阿大的就揀一件咩呢？其實都未揀嘅，開頭喺度玩住先，咁食下飯啦。嗰陣咪食，我計下條數，嗰陣咪先食幾錢？五條友，係 咩呀？ 五條女，加埋阿經理就六條， 加埋三條仔， 係啊，九男女。 珠海食乜嘢？ 包咗间房食。 食啲咩菜呀、啊、我 乜菜都有囉。咁八 唔係火鍋。 八唔肯食火鍋，八菜八個菜啦，八個菜。八菜一檔。 有冇 八菜一檔。 飲飲得多酒。 我自己有帶酒。 咁啊。 我自己有威士忌，我自己飲啤酒。 咁咪如果珠海消費我又未去過，不過如果以大陸嚟計咪如果你普通咪八嚿水 過千啊，嗰陣咪過千， 咁間應該高級 囉，高級嘅，跟住過千啊，話聲你 八個菜過千就唔係，我唔知道你酒水飲幾多啊？ 酒水唔好多嘅，因為飲啤酒咗嘛，因為我哋自己有帶威士忌，我有帶威士忌， 咁貴㗎啦，如果你 都過千啊，即係我哋每人都要夾成隻酒水夾三嚿， 咁算貴啦，如果一餐飯， 啊、 一餐飯， 咁啊唔緊要，其實唔緊要啦，因為生日啊嘛，咁啊跟住咧咪玩到好開心啊！跟住蛋糕嚟咯，蛋糕嚟系点样嚟法咧？有一隻熊猫， 系 人扮嘅熊猫。 哦，即系真人 size。 系啦，真人 size 咯，只熊猫就播住财神刀。 財神刀財神刀咁好心得咁蛋糕放埋出嚟就跳埋舞俾我哋睇。 哦，咁樣。 咁我即係叫大德，喂，屌你啦，俾利是人哋啦，俾一嚿水啦，嗱嗱啦。佢屌屌冇嗰五分鐘俾一嚿水啦。幾得好啊我哋。咁、即係其實大家夾返啫。 開心啫。 咁樣食啦，食因為我又玩食鐘啦。咁喺嗰餐飯度。咁又玩啊十點半啦。十點半是一種飲酒的方法嚟嘅，一種妹嚟嘅，玩啤牌嘅。 OK。 啊，遲啲教你玩啦。 係要教我，好耐冇時間你出去 玩啦。遲啲教你玩啦。咁玩呢啲啊，唔使你時間嘅我哋。呢集我做錄完之後，我哋下個禮拜先至再錄嘅。OK。啊，咁我哋玩。咁喺度講緊啲女喎。咁阿大呢就話嗰佢有一件女，嗰件女都中到唔中㗎啦。中到唔中㗎啦。 不過你全部都係中女，但就靚女嚟嘅。都靚嘅 ,ok。 一個啦人一個啦。 即食得落啦。 都食得落嘅。但如果2300呢就有、 哦、你講埋價錢。 有選擇呢我就會食你其他囉如果有選擇。 如果個網友跟你。 其實係好坦白咁講呢五件女我都見過曬。 咁我即係咁問你啊我有好多問題嘛。 咪呢我咁問先呢五件女我都見過曬。呢個即係以前呢阿小龍阿經理都帶過出。喺 K 場都帶過佢過嚟嘅。 Okay. 我哋都冇嗌嘅。 Okay. 我哋話冇一個零嗌。 Okay. Okay. 咁大德好似嗌過其中一個嘅。咁大德就翻出嗰個啦好似應該。因為大德話佢唔知話佢嗰條女似邵美琪。 Okay. Okay. 等 邵美琪。 Okay. 明 白。我唔明 白。Okay. 佢邊度似邵美琪。 感覺有時喂牛哥。 打 ,okay, 打。咁啊好記得佢邵美琪。咁大家就解緊嘅邵美琪。咁啊生日嗰位啦咁我未問咗佢同意我唔知佢嗌緊咩名啊。咁生日嗰位啦我而家嗌生日嗰位啦。就解咗佢左右隔離嗰個。其實冇得揀㗎。其實我覺得如果最靚呢就係 P 咗粒筆嗰個。 嗰個就係高大囉。 高大嗰個就最好啊最好最值錢係嗰個。但係呢有時坐喺隔離唔同啊坐喺隔離玩啤牌啊嗰啲。即係有個交流啲呢又會好啲。咁跟住呢咁我嚟揀邊個呢嗱其實高大其實咁剩返三個啦高大嘅 阿姑 大媽同埋黃顯之咁我三個咁揀啦。咁我就嗱好坦白講如果平時呢我一定會揀高大同埋大媽兩個揀一個。 咁即係你揀咗黃顯之啦。 我揀咗黃顯之。 點解呢 節目有得講㗎嘛。因為似明星嘅節目有得講啦 ,ok, 係咪先都話其實第二年初四係為咗網友而做嘅咪年初三係為咗網友而做嘅咁我都唔會留一日啦好撚彩啫咁咪已經完咗啦自然俱樂部已經冇得做啦咁咪我話揀咗黃遠之咁佢哋就食完餐飯咁跟住傾偈啦咁都係傾下阿小龍女就傾下珠海間場佢要搬去遠少少可能會更加靚嘅嗰間場我就話其實搬唔搬冇乜所謂你搬緊啦如果你嗰間場全部隔離左右全部都嗰啲三四層樓六層樓高嘅嗰笪地方我嚟起咩花園大廈緊直租啦所以你嗰邊拆緊㗎啦一拆咁樣你冇生意啦你局要搬啦所以呢可能過多半年啦因為半年已經疫情已經完啦咁我哋去再玩啦珠海玩呢應該就唔係嗰度㗎啦應該就會遠少少啦我到時佢都到時先算啦好啦咁節目完之前啦到你問返啦因為唔再錄㗎啦我留返我自己嗰件啦反正我哋再見面我先錄㗎啦咁你有咩問題要問 我問題就係話如果你話佢冇 P 呀如果啲後生網友跟你去廿零歲嘅僆仔咁嗰晚揀唔揀到女呢 揀唔到囉揀唔到。 即係唔啱。 揀唔到。因為全部都。如果廿零歲一定揀唔到一定揀。 即係廿四五咁有時即係好老實聽你咁耐節目有時想出嚟玩廿零歲又唔識咪跟你去玩囉咁就難揀啲㗎嘛。 難揀啲囉。冇得揀得五件女冇得揀。 OK。咁另外又問下你呀咁你後咩另外可能條女你俾幾錢走咗呢 好似每日六嚿。 即係每人都係六嚿。 每人六嚿。 即係都係除返三條友。 係啦除返三條友。 哦 ,ok, 明白。明白。 海咁啊小龍女改咗幾轉。好啦你兩個 可以先走先，咁个咁嘅咋？我哋冇俾钱条女噶，我哋系第二日，第二日，跟住再先至再俾翻钱啊！小龙女就小龙女俾啊嘛。咁嗰日咪咯，个消费嗱，我嗰件女2300，咁我当然又俾红包啦，系咪先？啊，因为我入定几个红包噶嘛，咁又俾现金100蚊红包啦，咁又俾2300条女啦，食餐饭1000几啦。酒店6000啦，咁呢我呢兩日加埋唔使一計啊， 而家計下梗係要啦，真係要， 即係要計，咁鬼計玩兩日啦。嗱當然啦，我第二日咧，即係我如果黃遠之咧，都真係命都冇啊！ 唔係啊，你好似大隻條女都未講喎， 我大隻條女，咪喂我唔知噶，即係我問阿大隻點解？点解拣呢件女？ 你话邵美琪，好 邵美琪，点解拣佢？佢话呢个女仔好招呼咯。咁我即系唔知好招呼定乜嘢啦。咁啊，大啲又好奇怪嘅，唔系好奇怪。佢已经唔系玩样噶啦。佢、 okay. 系已经升华到另外一层次。 系啊，我谂起个问题头先，未问你要插啊，唔系就又唔记得。 好， 系啦，你话开头讲翻 surface 嗰啲啦。即系你就话因为年初二嗰件。阿小芝就唔吹，咁嗱，我就想問你，但如果我而家出去珠海玩，即係其實唔係冇話包吹喎，即係服務嚟講冇得講係 冇包吹， 我咪咁講咧，根 本就係， 因為我唔夠膽問啊，我 冇啊，而家冇去玩，而家唔包吹，唔包吹， 即係而家條女包， 你可以問下佢追唔追咯， 即係佢唔係嗱，即係過夜又即係一定會同你搏嘢啦，一定要啦，唔搏嘢就唔過夜，咁但係中間有咩服務有冇話打車輪啦？即係咁講啊，即係舉個例啫、 okay ， 即係吹啊，或者獨龍啊，即係舉例啊，或者點樣樣就冇講嘅。 冇啦，冇啦，佢坦白講有權唔打車輪嘅嚟，基本上。 即係其實睇你自己個人， 係啊， 睇佢玩得開唔開心。 開唔開心啊？你氹得掂佢嘅話，其實即係坦白講啊，我試過0000噶啦，氹得掂嗰件女第一次嚟0000噶啦，玩得開心咪0000。 危險啊！我講， 都年紀大唔怕死嘅，明唔明白？ 我就係識你嗰陣時候，真係十九幾年前啦、 啊。十九年前我唔會啦。 係啦， 我一定是我一定話冇啊！我咪同你講話，冇袋唔會做嘅。 係啊， 冇袋唔會做嘅。而家唔係啦，而家 盡量滅 偶。而家有樣嘢，偶然間都即係其實少嘅，一年我可能都有一次啦，都有啲0000噶啦，都有唔怕死啦嘛， 真係怕死喎，其實 而家咁嘅年紀啦 ，OK 明 死撚咗咪算咯，即係差唔多啦。 所以即係話你俾得嗰個錢。只可以担保条女会同你搏嘢， 系啊，只可以担保。 但系佢点样同你搏法，就系睇个人。 冇啊，真系睇个人。 即系因为即系点讲咧？嗱，即系我上网上得多啊，有时即系睇啲论坛啊，或者识啲喂，好介意有咩服务嗱？因为好老实，你而家香港玩真系讲到明四，即系洗楼嗰啲4嚿4嚿5嚿5嚿独龙嘅独龙， 独龙嘅独龙， 即系而家管式啊，冇咁夸张啦，即系半少少管式讲到明。咁但系如果跟你去玩2300。系高消费嚟噶啦， 你唔好理几，你唔好理几钱，3000都好， 都冇嘅， 即 系帮包， 一定有 帮嘢， 包， 唔可以话 自包自包帮嘢 ，OK， 即系好捻简单啫嘛，即系时间咁长我都要讲啦， 因为我真系好想知啊呢啲， 嗰个包嗰条女6000至8000一个月，嗰条女零招呼啦， 即系瞓喺度，冇， 系啊，佢真系帮佢带完袋之后，佢跟住瞓喺度啦 ，OK， 带完袋佢瞓喺度。我叫佢咪撚瞓喺度，佢你坐上嚟啊，咪撚傻，佢都唔撚窒喺度，佢唔窒息嘅。 係佢係啊，啱啊。 因為佢啲住家菜嚟㗎嘛，唔係認同，咪先小三嚟㗎嘛，佢唔窒息啊。佢就即係瞓喺度等你屌咗，都係咁樣啦。即係你6000至8000嘅話，係我呢補充嘅時間過曬，我都要講，我補翻俾補翻俾你哋。有網友問㗎啦，已經6000至8000係咪邊貴？我话咧，我唔系偏贵嘅， 唔系你冇得讲个价，冇话贵平， 冇得讲偏贵。嗰条女跟嗰条仔其实22岁，卜卜脆啦，大佬。 即系嗱，即系咁讲啊。如果你系咪时间送俾网友啊？我又讲下我啲 case 少少啦。 嗰啲唔使讲就系留翻。 哦，好 ，OK。 即系我可以讲，即系有网友问我真系要、okay. 真系要讲翻。即系讲完就完噶啦，呢个节目。你唔好谂下，即系咪真系俾6000至8000？你要记住，唔好谂住，即系我全部都系嗰条女同我讲嘅嘢。佢有冇水分我唔知道。即系如果你要问我佢个 case 系点， 即係如果我以我自己識個行情嚟講，喂呢一期大陸咁嘅生意，呢條友一定嗰個老一定係做生意㗎啦，佢都冇生意啦，冇生意就 cut 不值囉，又唔肯同個老婆離婚啦，因為離婚要分一半身家嘛，係咪先？咁呢個啦，咩梗係 cut 不值 cut 你啦。好啦，就算佢一離婚，因為佢係想結婚㗎嘛，想結婚就係唔想養多件㗎嘛。因為講真，如果我搵個人結婚嘅話，我一個月可能俾三雞嘢算咗啦嘛。咪三雞嘢乜都夠啦，你顧頭家。而家我唔使俾六雞至八雞，佢係斬攬啊啩。嗰下係斬攬啊，我會咁樣計㗎嘛。所以呢，即係嗰啲女點樣同你講， 即係亦都可能有好多水分。 啊，一定有水分。一定有水分。你唔肯同佢結婚係佢唔係係佢唔揀你。 係啱。 你唔肯同佢結婚就因為你要錄雞嘢佢唔肯俾。坦白講，因為而家嗰啲嘅事係人都知啦。講真佢咁樣講嘅你講到自己神一樣㗎嘛。所以啦你聽我講我就只係將佢嗰件事講我講我講返俾你聽。好多嘢都要分析你唔好真係你都唔好信聽晒我講。因為我講都可能有水分。 是啊、 我計我講呢個道理係一個我諗返我諗三層佢可能係咁嘅啫。你唔好以為真係下六萬至八萬得㗎。係咪先好撚多理由嘅。係咪先可能嗰條女真係三皮嘢唔夠呢因為佢供樓都供四皮啦。連埋供樓供車咁可能唔夠呢支持處理呢好撚多嘢㗎嘛。所以你唔好只係信過一條女同我講過嘢我只係如實將嗰條女同我講嘅嘢講翻出嚟俾你聽，你哋一定要經過思考啊，係 啊， 係啦，經過你自己諗下，唔好信曬我講 ，OK， 係啦，咁啊，咁都 OK 啦，而家都四十幾分鐘夠啦，咁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啦，下個禮拜講下我同黃遠之，跟住再下個禮拜又可能講下我哋以前點樣出嚟玩啦， 好啊， 咁樣咁啊都 好懷念， 好懷念啊，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希望疫情快啲過啦 ,OK 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拜拜啦。 好拜拜。